今晚咧請到咧阿楊國橋嚟，喂，多謝你咧，百忙之中抽空啊！ 多謝， 我知道你哋啲現役立法會議員咧，個個都好忙嘅。咁啊 ，anyway， 就我哋要同你講一樣嘢，就話咧，我識得有個時事評論員， 係 咁咧，佢寫文章咧，有一次咧，佢就話咧自己嘅靈感咧係嚟自夜晚發夢嗰陣嘅，嚇夜晚發夢，佢真係叻喎，發完夢咧嗰啲靈感咧，又有人話著。作曲啊嘛，唐明皇作歌都係靠夜晚發夢啦嚇。咁佢話個刮寫連登仔嗰啲網頁嘅，佢話靠夜晚發夢咧啟發佢，就可以寫一篇咧係幾千字嘅文，咁啊好叻啊！咁啊，湛國陽夜晚發嗰啲夢咧，朝頭早起身就乜都唔記得曬。我啲中意做白日夢，咁白日夢咧就諗到一樣嘢出嚟咧，會唔會呢個世界阿健仔好似咁樣咧？嗱，你我將今晚 graphic 嚟睇睇。就會有時空交錯 ，OK， 惡法回魂。點解有咁講咧？即係日頭發夢嘅時候，嗱，你睇喺左手邊嗰個防暴隊，1967年嘅防暴隊係健仔 show 出嚟。嗱，如果呢位防暴隊，嗱，我唔知佢貴姓大名，歷史冇記載佢。呢張照片肯定係1967年夏天拍，佢哋著啲短褲嘅。如果有嗰日。佢鎮壓完咧，北國啲暴徒，所謂暴徒啊，有人叫佢英雄啦嚇。咁之後突然之間行咗入去時光隧道，去到2019年，見到阿健仔嗱，見到啲速龍隊。咁咧，佢唔知速龍隊係咩嚟，咁啊著曬啲咁嘅深藍色衫嘅。佢話：喂，係咪夥計嚟啊？你又揸起支棍，又揸起盾牌，過去摸一下。喂，你啲盾牌你都咁正咧，透明。佢即係行咗去，佢見到佢，咁啊～摸佢頂帽喎，喂！你啲咩頭盔嚟啊？佢話單車頭盔，咩單車有頭盔嘅咩？啊！呢個1967年嘅人，咁啊佢問我喂，話口渴啊，有冇汽水飲啊？咁原來1967年嗰陣時咧，警察鎮壓完之後咧有汽水飲嘅，有可樂飲嘅。咁啊個速龍隊可能同佢講老土啦，而家邊人飲汽水啊？嗱，飲樽裝水俾樽裝水啊！喂，而家興飲樽裝水咩？跟住就問佢咯喎。喂，而家港督邊個啊？佢話而家冇港督喎，唐人做嘅喎，嗰個叫林鄭月娥。話咩料啊？咩叫林鄭啊？嗰陣時唔興啊嘛嚇。咁啊，中國係咪毛澤東啊？毛澤東走咗九世啦，而家有習近平啊。咁美國係咪尖心總統啊？叫特朗普咩普啊？佢完全唔知嘛，隔咗52年啊嘛。咁仲有一樣啊，個速龍隊又同佢講啊，喂。唔好講咁多政治，陣間同你行下商場，去又一城或者新城市廣場嘅，或者太古廣場行下。咩廣場？啲咩嚟嘅呢度嚇？佢就你唔知咩？阿防暴隊員而家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嚟㗎啦！哇，嗰、那個1967年嘅防暴隊咩叫金融中心啊？我只買金嘅啫喎。嗱 ，this was 1967年，而家係2019。但是呢很可惜我們特區的林鄭以及北京的中共政府還是用1967年的 mentality 去管香港，你說得不得呢？ 得，實得的你當香港，你想將香港拉回1967就行了。 是， 即是湛兄你剛才的這個即是時空錯對呢， 是， 當然因為兩者都是香港重大的、政治的一個分水嶺，或者政治危機。而現在過去這個幾禮拜大家經常聽到的就是林鄭想用緊急法， 是 即是一個1967年用過的， 是 而她何時出世？1922年嘛， 哇， 即是拿一個1922年去到1967年用過第一次， 是 咁跟住嚟到而家2019，佢可能想用第二次， 係 咁當然梗係時空錯對，梗係唔啱啦！即係一個1922年嘅殖民地，成百年前嘅法例本身就唔應該存在，更何況對上一次用，只不過係1967。咁啊，即係我估嘅網民其實都好熟悉㗎啦。其實經過呢個幾禮拜咁多人嘅討論，但係其實我哋歸納嘅話咧，即係將緊急法咧，其實你係即係有幾個角度去睇啦。 好啊。 固然即係第一喺法律上邊，我哋以法論法，即係一個1922年嘅法律嚟到2019仲用唔用得咧？咁當然冇話唔得嘅。咁但係我哋就要去問啦，佢係咪即係乜都做得咧？咁其實係有個基本法喺度嘅。 是即在基本法底下任何的法律都不能够跟基本法相违背。所以很明顯，如果林鄭想住攞條即係緊急法出嚟，跟住就尚方寶劍做乜都得咧，咁當然絕對係要符合翻基本法入邊對於基本嘅自由咧、人權嘅保障嘅。咁所以呢一點咧係好清楚嘅。而如果佢係諗住動用緊急法底下去整一啲新嘅規例出嚟，一定係會遇到司法挑戰。咁法庭係咪真係會即係聽佢講咧？咁當然冇人知啦。咁但係。法庭一係就話啱，林鄭你做得啱。 嗯。 一係就話唔係喎，你咁樣做咧，可能同基本法有少少咧相衝突嘅。不過如果咁樣閱讀咧，就可能得，或者將佢少修少補。咁第三個可能就係全面咁樣話，因為你同基本法相衝突，所以咧就唔得啦，就將佢咧就即係啊叫佢走頭啊打回頭。咁呢幾個情況冇人知道會點樣出現，因為我哋都唔知道喺緊急法底下佢會立一啲乜嘢嘅一啲規例。一啲乜嘢嘅板斧攞出嚟，咁但係法律上固然係有呢一個情況啦，咁但係我哋關心嘅政治上邊係咪有用啊嘛？ 嗯， 咁好實際嘅，你整個緊急法出嚟咧，你攞一個你都講啦， 嗯， 五廿二年前嘅嘢， 係 五廿二年前係用翻幾廿四廿幾年前嘅嘢啊嘛，咁就成百年前嘅嘢，咁用一個。過時的法例去處理一個新的政治問題，本身已經是一個問題了。第二，用法律問題，就算它不是舊的，它是新的，用法律的方法去處理政治問題，本身是有問題了。 是。 所以，即係縱觀這兩個觀點，其實有任何念頭想著用緊急法呢，本身都是一個很有問題的人。 是。但他即是說想不到其他辦法了，他要搬回東西，即是，其實呢，就好奇怪嘅喎，楊岳橋，我知道你係好中意歷史嘅，咁樣啊，即係1967年嘅時候咧，中國就毛澤東啦，嚇，又喺文革期間先發生呢啲咁嘅嘢嘅， 嚇， 即係香港港英政府咧嚟用呢個緊急法咧去應付啲阻滯，咁咧而家咧大陸咧就行極左嘅，起碼某啲範圍極左，重新係發生過要諗下用嘅緊急法呢家嘢。即係好巧合啊！即係歷史係會點講啊？重複、 哦、 一大陸行極咗咧，香港就真係唔掂噶啦。 即係其實冇啊！你睇翻今次呢、這個即係逃犯條例，林鄭一手啊，係將香港拉入去中美角力嘅漩渦，咁當然呢、這、一個幾啊，即係五啊二年前六七嘅時候啊，冇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其實咧，我覺得歷史係會重複，但係佢唔會係一模一樣嘅重複啊嘛。但係愚蠢係會重複啊。 即係愚蠢就會重複， 即 係啲醜惡啊。不過咁要公平啲咁講，有啲人性嘅光輝。 係咁，當然 今次喺反送中運動裏邊，好多人性嘅光輝係收露出嚟嘅。咁啊。Anyway， 嗱，我講翻啦，陣間我哋可能再詳細講講呢個緊急法，即係個可行性啊。香港其實咧，我覺得咧得個噏字，可能佢即係想交差嘅啫，試下睇你香港人反應點啦。Anyway， 我講話，尋日咧其實應講前日咧，港澳辦咧講到好口硬，話五大訴求咧係恐嚇，係威脅。OK， 話咧呢個咧出兵咧，解放軍咧係出香港係基香港。憲制的一部分嚟嘅 ，OK， 咁啊講到大家都知道佢唔會出兵嘅啦，咁啊好巧合咧，就係尋日唔夠24小時，林鄭咧就出嚟講啦，就話咧宣布撤回呢、這個送中條例，即係逃犯條例嘅，咁咧即係嗰個改變啊，即係其實中共要轉身係唔需要華麗嘅。 哦，咁冇啊！你諗翻啦，我唔好講今次呢一單咁細嘅，即係喺中共嘅歷史裏邊，逃犯條例，比佢之前遇到嗰啲風波好細啫嘛。咁你睇翻文革十年，搞咗咁耐，到鄧小平復出啊，走資啊，大佬，其實呢個咁嘅變化咪仲勁，即係由以往高舉馬列毛主義，高舉毛澤東階級，跟住突然間一個華麗轉身，你俾即係農民可以有自己嘅田，可以種自己嘅嘢，咁你諗翻呢個唔係走資咩？ 這個就是他的華麗，這個轉身我同意，他不需要華麗的， 他不需要華麗 是就是的， 即是不夠24小時林鄭轉身嘛。因為、啊、港澳辦那些的記招就沒有開了起碼三個禮拜，突然之間今個禮拜二開，咁咧點知禮拜三咧，林鄭就宣布啦，就話要撤回嚇。咁呢次撤回咧，其實喺五大訴求裏邊係只係第一樣， 係啊， 佢最其實係冇成本嘅做嘅嘢，佢都唔肯做，要去到而家幾多啊？最少 三個月咯， 1200人被捕， 哦係， 約1000人受傷，相信受傷嘅人數更多，因為好多唔夠膽去醫院， 係啊， 嚇好多唔夠膽去醫院，因為差人啊破壞咗咧。警務人員同埋咧醫務人員嘅關係嚴重破壞啊！呢個係好嚴重，我唔知道將來佢點樣修補啊！咁關於林鄭依個讓步，泛民就係唔收貨啦。係 啊， 即係其實，但係啲建制派就話咧：，喂，唔係喎，我哋都行出咗即係。 咁嗰啲建制派嚟噶嘛？ 係、啊， 即係建制派喺半年前逃犯條例未出現嘅時候，政府攞出嚟，哦好，個個都話好。 嗯。 到跟住政府話暫緩，又個個都話好嚇。咁而家到撤回，又個個都話好嘅啦。喂，嗰啲叫得建制派嘅就梗係政府話乜佢都話好嘅啦。 啊，咁私底下唔係咁講。 喂，咁你私底下我唔理啊。你去到投票嗰度，你點投票呢、這個先係重要噶嘛。 係， 即係你講到曉飛係一回事。 嗯。 咁但係你去到投票嘅時候，你咪又跟翻大隊。咁呢個係另一個、另一回事啦。咁、所以即係建制派。咁啊，梗係希望你咩咧？希望你係唔係都翻屋企瞓覺，係唔係都唔好再出嚟搞運動，係唔係咧？都希望你最好就俾佢哋咧11月順順利利咁樣咧，繼續咁樣嚇思維素餐可以贏區議會選舉。咁呢個梗係佢哋想嘅嘢啦。咁但係而家建制派其實我同意啊，其實佢哋面對好大壓力，因為喺區裏邊有好多市民其實對佢哋係不滿，將對政府嘅不滿。將對他們的大佬、啊、立法會議員的不滿就放在地區那裡嘛、這個就是即建制派實際面對的問題、 關於他現在呢林鄭提出的四項行動呢第一項呢就說收回這個、逃犯條例、okay? 其實在技術上呢昨天都搞錯、okay? 要六個小時之後再出個稿 是、 不是動議是收回OK， 唔係動議，連呢個 mistake 佢哋都會 make 嘅。咁佢啲 adviser 真係麻麻啦，真係成日睇稿嗰個。 唔係，即係同一班人 advise 佢去做逃犯條例噶嘛。咁所以咪搞成咁咯。 都係懵豬一份嗱，呢、這個咁嘅政府層面呢、這個技術咧，係唔應該有技術錯誤。佢呢個錯誤咪等於寫錯字嘅啫，即係寫錯字。 喂，其實咧，你站我咧呢、這個值得討論嘅。 啊， 林鄭講呢一番説話係對住個電視講噶嘛？ 係。 那篇稿是千水百煉不是一個 intern 寫的嘛 是 就算是一個 intern 寫都應該是 intern 交給個正式的寫稿那個正式那個體員是交給高級寫稿那個高級寫稿那個交給總寫稿那個總寫稿那個交給特首辦主任特首辦主任再給老闆看的嘛而林鄭出名仔細的嘛 是 好打得的人即是他不是一個好打得那麼簡單的嘛他是一個很 謹小微慎的公務員他對於所有嘢都應該係清楚噶嘛？有乜可能成個特首辦咁大個系統？我假設真係由一個 intern 做起嘅，會層層錯錯到呢個位啊？即係我真係唔係好明白、 即係好有問題咯。即係小節問題，你睇到佢咯啊？唔係咁啊？佢第一項啦，呢樣嘢其實係好微小嘅。OK， 第二項咧，就話佢嗰個唔。每加一班人咧，係入去加咗兩件，其實都係普建制派嘅人士入去監警會。 係啊， 啊第三樣嘢就話咧，揾啲專家咧，專家咧係組成一啲研究香港嗰啲深層次矛盾。係，依啲講咗九世啦，唔係一向做緊嘅咩？ 係。 第四就話會落區啊嘛。 係。 咁啲銀髮族就撩佢啊嘛，今個禮拜六落唔落去啊嘛？好啦，喂，咁你哋你面對而家呢樣嘢，反送中嘅陣營咧，基係冇人會收貨噶啦。 係啊， 嚇喺一千即係咁大嘅傷亡之下，付出咗咁大代價之下，我哋唔係要求咁少嘅嘢。呢樣嘢你六月九日夜晚你係可以做咗。 係啊 ，which you didn't。 係啊， 咁啦，下一步你哋會點做咧？ 其實而家咧唔係 我哋會點做？ 係， 其實民主派喺今次即係大家好清楚知道唔係大台啊嘛， 嗯， 亦都係一個冇領袖啊嘛。其實大家都係對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呢個係同群眾企埋一齊嘅， 嗯， 大家都係共同地去感受緊，亦都係共同去回應緊呢一樣嘢。咁，嗯，其實有咩下一步點做？而家好清楚就係個波喺林鄭嗰度， 嗯。 你既然行得出第一步，你既然認知到即係撤回。 嗯， 你終於經過三個月，你瞓醒了嘛？ 嗯， 即係你做了水公主三個月嘛，啊， 嗯， 你突然間如夢初醒了，啊，原來個世界是需要我做呢些嘢嘅，咁你而家去做，咁但係係咪代表僅此而已呢？咁啊，梗係唔係啦？即係五大訴求裏面其中一樣就是要做獨立調查委員會，咁我哋就應該針對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就係，是，去。話俾建制派聽，喂，呢個係好緊要嘅，而呢一樣嘢係對建制派有直接利益影響嘅，咁咪透過建制派去俾壓力林鄭咯，有幾難啫？同埋即係我相信，聽眾、觀眾、網民經歷咗呢幾日都知道林鄭嗰幾個板斧咧就廢嘅。特別是當監警會都知道是一個冇牙老虎，是沒有獨立調查權，是沒有獨立的懲召權，不能夠叫證人上去的，連梁定邦作為主席都已經講了不止一次了，即是講一次了，我們講了不止一次了，即是當連制度裏面的人都認知到制度缺陷的時候，你還在說服香港人這個制度是有效，咁，呢個係咪即係自己呃自己啊？咁所以你加幾多個人先莫論嗰咩余黎清平、林定國係親政府嘅，你擺埋一邊，我當佢哋係完全中立，我當佢哋個個都係福爾摩斯包青天上身，佢坐入去根本嘅制度就唔容許佢有效發揮佢嘅功效。咁，所以即係呢一個，我相信即係睇緊節目嘅當然係知道啦。咁但係其實要將呢個信息、呢個知識啊，係要傳達開去，俾嗰啲。仲係中立嘅，聽完覺得哇係喎，監警會好嘢喎，你又加海外專家，你又即係林鄭嚇，啊，星期二行會朝早嘅時候對住鏡頭話，哇又加拿大又英國又澳洲又紐西蘭嘅海外專家，佢哋梗係獨立，佢哋梗係獨立公正啦。但係如果你未冇俾足夠嘅工具佢，佢想幾獨立公正都做唔到啦，係嘛？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咧，係將呢個知識呢，這個咁重要嘅分別咧，係要傳開去等。其他人明白咧，就可以即係透過呢一點，而從而俾翻壓力建制派，等佢哋回應翻啲市民。 其實建制派咧都唔係個個同一立場嘅，譬如田北辰咁咧，佢就話一定要有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啊，咁你其實識得啲建制派私底下佢個睇法又點咯？唔需要你開名啊嚇。 唔係啊，咁私底下梗係個個牙痛咁聲啦。私底下梗係覺得喂，禮拜二你出嚟見禮拜三，你去見，召見啲建制派， 係 建制派入曬去啦，個個喺度諗，喂有咩好嘢咧？因為之前冇風聲啊嘛，你係咪其實諗住宣布辭職啊？係 啊， 即係有啲建制派係話， 因為星期二嘅時候港澳辦係講得好強硬㗎，我自己嘅招待會。 咁跟住加埋由上個禮拜開始到今個禮拜，路透社嗰啲又。漏料啦，又連聲帶都漏埋出嚟啦。咁，大家會諗，喂，你林鄭其實係咪諗住卸博？一係就卸俾阿爺，一係就以明心志話俾全世界聽，嗱，唔關我事㗎。其實我好想走㗎。咁，啊，以為佢禮拜三召見全世界入去就係話，喂，其實我嗱，你都聽到我條聲帶啦。咁，不如還掂都係啦，不如我直接走啦。可能係咁㗎嘛。 得，希望你哋諒解，我再唔服務你哋啦。你哋可能 你哋自己搞掂啦。 壓力冇咁大啦，同埋咧大公報咧係話咧嗰段聲帶都係假嘅嚇，即係佢咁講啦 嚇。 咁喺咁強硬嘅氣氛，係不足幾個鐘頭之後就轉啦。即係我都愕然喎，不過咧話傳出嚟咧，尋日晏晝即係中午時候傳出嚟嘅時候咧，晏晝個股市就升到爸爸聲嘛。係 啊， 不過只係升一日，今日變到唔知幾多九點，唔知九點七點。 大佬啊， 嗯。 呢啲嘢就係借機炒上，你諗下入邊有幾多少人，即係嗰啲又政協又人大，幾多係有錢佬，幾多係同個股市千絲萬縷嘅關係？ 係 點會唔借呢啲消息炒作啫？從埋散貨啫嘛， 係 即係炒上去咁啊走，等啲人接。 係 因為而家擺到明個股市係冇可能短期內可以重拾升軌嘅。 係 即係你有中美貿易戰，係咪？咁、你有乜可能會對個股市、對個經濟會有良好嘅即係期望啊？ 升咗一日咋，琴日九百幾點啊？今日咧升咗唔夠十點啊！哇，真係慘咯！ 唔係你加埋咯，你將禮拜三、禮拜四加埋咪好正咯。 如果可以計到落去，好啦，咁而家下一步裏邊咧，你哋會嗱泛民咧。今次是有角色的，不過呢他不是好像以前的角色那麼大的、今次呢其實是一個沒有大台的群眾運動， 是、 okay， 你們有你們的呼籲，你們有你們的善心、okay？ 你們有你們的訴求，訴求即是五大訴求，但是作用不大，我覺得的 這個很客觀、 你上個禮 拜五即是8月30日的時候呢，即警方大找捕拉埋曬嗰啲人咧，即當然啦，佢哋都是社會有頭有面的人、即得罪啲講句就係、是、其實就冇咩影響力的人，全部都是冇乜影響力的人，因為個世界變得實在太快，拉咗黃之峰，黃之峰到咗班後生仔有幾大影響力，因為啲連登仔已經覺得佢勾啦 ，OK， 拉你嚟嗰個飛機師啊譚文豪，唉係即係你哋嗰個選區九龍東嗰啲選民可能好失望，但係對整個運動咧，其實根本就作用唔大，佢一日咧找咗八個，以為有頭有面，咁即係話。其實在大陸或者林鄭那邊或者警方那邊，佢出現了嚴重的誤判，一次計一次咁樣出現了嚴重的誤判啊！ 唔係呢個誤判咧，由逃犯條例等上台，介紹俾公眾已經出現啦。即當然大家都朗朗上口啦，一次又一次錯失最佳機會，但直接翻翻你剛才所講，佢喺八三零大找捕，我同意第一，佢如果以為捉嗰八個，即係無論係社運中人、議員、政黨領袖，就已經可以解決到成場運動咧，咁即係呢個戇居啦， 梗係戇居啦。 第二，其實佢係如果佢係交差嘅話，我就唔係好明佢交差個標準係啲乜嘢。即係點解會係呢啲人咧？點解會係呢啲罪名咧？即係同個運動嘅直接關係係啲乜嘢咧？呢啲其實我都唔係好肯定嘅。咁但係好明顯咧，呢一啲即係警方，如果話你記唔記得啊？嗰個警方嗰個謝振中 係 公共關係科嘅總警司啊， 係 佢隔日就話呢一個大找捕唔係計算出嚟噶嘛？ 係。 咁、你信唔信咧？ 梗係唔信啦，係咪啊？即係你警察公共關係科度咧就交差啦，日日即係你日日公共關係，即係耗費大量公帑啊！日日喺揾嗰幾嗰班人出嚟咧，佢坐喺嗰間房度嗰啲人工咧，每個月應該超過100萬嘅，可能真係嗰班咧差人落去。嗱，呢啲咁嘅誤判啊，一接二連三，接二連三咁發落去 ，OK。如果呢場運動係即係有人嘅，即係當然有啲普通嘅香港人啦，即係佢未必係黃，未必係藍，佢都好想香港市面平啲。咁如果政府出現嚴重嘅誤判啊，咁另外一方面，你估嗰、即係平息嘅機會有幾大咧？即係冇已經呢個。 阿哥，你個前提係佢係不停咁誤判啊，咁啊誤判落去竟然可以平息到啊？ 嚇！因為我就覺得根本係冇辦法平息到，一次又一次，冇一日唔係咁做嘅喎。 即係我同意咧，民陣召集人阿岑子傑咧，佢用嗰四大措施啊，即係括住四大啦。 係啦， 個概念就係用杯水去救亞馬遜山火啊嘛。係。即固然你有杯水，梗係愛嚟淋火啦。 係， 但係而家係杯水車身到一個咁大嘅距離啊嘛。咁所以呢個就又或者即係癌症病人，你俾粒止痛藥藥佢咯，你係期望佢可以突然間企起身，鬼打咁精神啦。 係， 咁當然呢兩個例子都係個概念就係完全九唔搭八。 係， 咁但係。究竟呢個特區政府知唔知咧？其實我開始有少少懷疑咧，其實佢係咪真係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啊？即係等於當有啲建制派會話：喂，呢、這個因為點解會有外國勢力？即係因為佢哋用 Telegram， 佢哋用 AirDrop 啊嘛。 係 有啲建制派死口話呢個一定係外國操控嘅，因為如果唔係咧，就唔會咁多人咧可以運送物資啦，唔會咁整齊啦，唔會即係嗰啲前線嘅示威者咧係一定係受過訓練啊。 他才可以咁快可以整到個路唱出嚟啊嘛！即係呢一班人，佢係咪活在1967年嘅香港？佢係咪完全係喺火星啱啱翻嚟？佢完全唔知道其實個世界嚟到2019年已經係一個完全唔同嘅世界。 係， 即係呢個先係問題嘅核心啊嘛！如果林鄭係建基於呢一種剛才講嘅思考模式，而去作出嗰四大措施，而期望可以解決問題嘅話咧，咁佢翻屋企瞓覺啦，真係。 他應該回家睡覺，你看他樣子那種疲倦，但是不行，不輪到他咯、啊、其實你講開那些、年輕人的抗爭呢、一件事就是千祈不要低估年輕人那種創意、啊、除了不低估之外，人人都經過那個階段，二十歲的時候真是年輕力壯，真係唔同啊！佢哋真係啊，我冇欣賞到呢個暴力行為。不過咧，見佢哋同啲黑幫打嘅時候咧，黑幫打唔贏， 係 第一次啊，第一次見到。 咁你要睇翻黑幫幾多歲啦？即係其實你純粹你當係一個好客觀、好抽身，你其實權怕少壯啊嘛。 係啦，你睇元朗嗰次咧，佢動員咗800個黑幫入去，白衣人入去啊嘛。仲要所謂吹大雞啊嘛，條條村喺度吹啊嘛，仲要靠埋外援，佢先組織到800人。咁呢次係1001次嘅做法，跟住所有佢出動黑幫嘅咧，你偶然可以伏擊到泛民人士或者係啲僆仔嘅 ，OK。但係整體嚟講，你係唔夠佢打，真係我真係嗰個現實。咁而家你猛做埋曬黑社會手段啦，甚至見有啲阿伯啊想喐佢啦，眾志嗰個 鄭家朗副 主席又俾人打啦啊！你依啲咁嘅小動作咧，但係如果你嗰啲年輕人咧，所謂佢call 碼咧 ，OK， 佢動員咧，你係唔夠佢砌嘅，呢招已經行唔通噶啦。 唔係，其實佢打固然喺身體上面造成受傷啦， 嗯， 但係背後佢係希望將呢個恐懼嘅種子種喺其他人嘅心中，以期望可以收到。即係以儆效尤之效嘛，咁但係好明顯，即係香港人係咪會怕呢？ 我睇唔怕咯， 梗係唔會啦。即係尤其是香港人更加係會憤怒啊嘛，即係會覺得喂，你用呢啲下三濫嘅招數，明明係政治問題，你本來就應該政治解決，你唔係，你係政治問題和黑社會解決。 係， 咁呢一個當然係解決唔到，更何況其實你如果褪下一步去睇啊，即係你將所有嘅情感收起，你只係純粹客觀去評論。如果聽日突然間冇問題，變翻回復市面平靜，呢、個市面平靜係咪6月9日之前嘅同樣嘅市面咧？梗係唔係啦。而如果當政治上面遇到再有其他嘅問題，包括再有一啲具爭議嘅惡法出現，你覺得香港人會點做啊？咪再出嚟咯。 係，阿沈旭輝咧，今日喺明報寫一篇文章咧，將香港咧分成咧幾個階段嘅。佢話咧，即係再惡化落咧，香港仲出現咧一國兩制3.0版本，就係依種高壓嘅嘢啦。嗱，其實咧，關於節抗爭由6月初開始咧，其實真正咧係今年2月尾、3月初已經開始噶啦。嘅對香港有啲咩影響呢？而香港咧喺啱啱喺貿易戰嘅時候咧，係出現咗反送中嘅，我睇死你唔會通過噶啦嚇，當時啊，咁但係喺呢個環境出現係造成嘅影響會係點咧？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傾。不過記得幫我哋承債，支持我哋承債，慷慨解囊，捐款俾我哋 ，OK， 多多益善，少少無拘。另外咧。除了捐錢之外，記得同我哋 share 嘅節目喺 YouTube 或者喺 Facebook 撳兩嘢就得噶啦，對我哋又係一個好大嘅支持。我哋唞陣翻嚟再揾阿楊國橋傾落去。 各位網友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又介紹個節慶盤菜啦。今次咧，我哋推出今年咧推出嘅咧係豪華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咧係非常之名貴嘅，就有呢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嚇。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又同埋咧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咧，這個咧係包埋送去你屋企噶啦。咁咧就4至6人咧就係原價888元都好平噶啦。但係咧，我哋而家特價咧係688元，如果你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翻熱就食噶喎，係咪好咧？呢個係。 六至八個人咧就1088元，特價888元；十至十二個人咧就1388元，特價咧1188元，都係送到你屋企嘅。啊，我食少少試下先，呢、這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咧，你都夠呢個人頭咧，其實一定有值嘅。嗯，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咧，大家可以放心嘅，我一定試好多次啦。好啦，咁你翻去全家食係咪好開心咧？係種埋你屋企喎，你唔使煩喎呢個。